斗破山河。战斗法师75级大招此时自一叶知秋手中悍然使出，这一击是顶着君魔校的攻击做出的。一叶知秋强悍的装备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君魔校本该有点小僵直的一击效果完全没有触发出来，虽然伤到了一叶知秋，但没有阻止这一大招的发出。角色属性已经被这家伙摸透了。叶修心下了解，君魔校由于全身成装，那属性是直接展示出来的，毫无秘密，唯一变数就是手中千机伞。这要是普通银武，恐怕孙翔更早一步就探清这武器的效果了。但千机伞形态变化多端，不同形态不同属性，这才让这家伙多费了一番功夫。但是现在敢于顶着这一击使出斗破山河，说明孙翔已经有相当的把握，知道君魔校这一击无法对一叶知秋做出判定上的效果打击。果然，君魔校的攻击虽然造成了伤害，但一叶知秋巍峨不动，斗破山河出手，战矛却斜直冲入地，再一道疤，一圈波浪以一叶知秋为中心翻滚扩散。相比起之前秋飞战斗格式的那一记斗破山河，气势更胜一筹，斗神一叶知秋的威力这才刚刚开始凸显。孙翔时机抓得准，人品也大爆发，却携这一击中触发了崩山效果，斗破山河的攻击范围再大一圈。由于这种本就拥有范围杀伤的大招，崩山效果的补益更为明显。如此大的范围覆盖，君魔校也实在难以逃脱，和满地泥石一起被掀向了半空。而这不过是孙翔攻击的开篇，一叶知秋一步迈到了君魔校的身后位，一记怒龙穿心破却携挽向半空，直朝君魔校的后心刺去。孙翔这一步走位跨到了君魔校的身后，这是职业选手进行连续攻击时有条件就一定会进行的走位，一来是背击有伤害加成，二来从身后发动的攻击总是更难防范一些，这种走位可勉强可说是遮影步的初级阶段。不过遮影步的主要目的是隐藏自身，达到连续攻击对手的目的，倒不像这个走位这样单纯。这一击怒龙穿心破犀利之极，如此背身偷袭换是任何人恐怕都无法防备，但是对于叶修而言，他实在太熟悉战斗法师了，不用看只用听的都知道背后来的是一记怒龙穿心破，哪怕是在斗破山河这地动山摇的声效当中，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没有回声，君莫笑直接将千机伞扛在了肩上，跟着哗一下伞面张开，以盾模式硬吃了这一记怒龙穿心破。除此之外，叶修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孙翔的操作太快，一叶知秋的攻速也猛，他没有时间进行更复杂的操作。千机伞这轻量级的盾牌化解伤害效果虽不错，但在抵御各种判定效果上实在太弱，应接了这一记怒龙穿心破后，君莫笑顿时飞得更高。孙翔看准落点，操纵着一叶知秋就待过去了，结果就见君莫笑扛在肩上的千机伞直接收了伞面，伞骨伸收了一番后开始旋转，直接变成机械旋翼就要飞走了。孙翔哪肯罢休啊，一叶知秋虽没这能力，但君魔校也不可能一直飞在天上不下来，机械旋翼也是有技能实现的，而且这技能的飞行速度并不算快，一叶知秋陆地行走也稳稳追得上。谁想君魔校这一飞只是佯装，骗孙翔的一叶知秋冲出几个身位后，一颗手雷悄没声息地从空中落了下来。呵呵，孙翔这会儿还打了个字，配了个冷笑的表情。一叶知秋转身来，却斜顺势滑起，在空中走过一个漂亮的弧度，直接将那手雷击爆在了半空。爆炸的光影中，君莫笑瞬间失去了踪迹。爆！孙翔心中顿时一紧，不敢怠慢， 连忙走位就想拉开视角，三发炮弹已从空中落下，借爆炸火影掩护，君莫笑一个反坦克炮的三角点射，准确地将其笼罩在内。孙翔强悍的操作也在此时显露出来了，三发炮弹潜死的角落，这家伙居然操作一叶知秋一个侧身，硬是毫发无伤地从两个炮弹的夹缝中滑了出来。漂亮的操作，但是现场此时却无人送上丁点掌声。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早已经看得清楚，君莫笑一个影分身术已经落回了地面，而叶知秋呢，却在孙翔的操作下仰天，准备对那落下的假身进行攻击。血花飞扬，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来自刺客忍者的偷袭任何大神也不可能避得开，因为那根本就是无声无息的。孙翔这才知道上当，叶知秋一边前冲一边转身，就是一记大范围的横扫，先将对手逼退再说。哪知转过身来，却完全不见君莫笑的身影。能让角色凭空消失的技能，数遍24职业也就那么多，但是数遍24职业，这搜索面积略微大了一点。孙翔的反应已算很快，但怎么过一遍脑子还是迟了。叶知秋起身跳起，一矛扎下去的时候，君莫笑已从地里钻出。地心斩首术，上一局对秋飞时也用到过，凭这一眼的印象，孙翔已经努力做出了准确的回应，只可惜还是略慢了一点。先一步动手的叶修抢到了先手，从地下钻出的君莫笑擦着扎下的雀鞋飞起，又一次从一叶之秋颈间带走一串血花。跟着落花掌，叶修并没有采取和对秋飞时一样的打法，而是一记落花掌简单的将一叶之秋崩开。孙翔观察探清君莫笑根底的时候，孙翔又何尝没在研究这个对他来说已经面目全非的一叶知秋。这些改动真的全是为了适合孙翔的风格？在叶修看来并不尽然。孙翔的战斗法师打法没有别出心裁，自居一派，他驾驭这个角色甚至让叶修从中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而这种打法，一叶知秋原本的银装配备在叶修看来就已经达到最佳，新的等级上限并没有革命性的颠覆职业打法，所以装备的基本配置也没有必要改变，要做的只是在等级和属性上提升便可。但现在叶修从一叶知秋身上察觉到的是逃避这种路数的改变，如果只是为了配合孙翔，完全没必要做出这么大的改动。那么还要做出这种改变，原因是什么？叶修已经大致猜到了。假使就是想给叶修一个陌生的一叶知秋让他对付，他们不想因为叶秋对一叶知秋的过分熟悉占到先机。他成功了，这个一叶知秋叶修很陌生。而孙翔呢，他虽然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磨合，但是磨合并不代表适合。面目全非的一叶知秋让叶修丧失了知己知彼主动性的同时，也压缩了孙翔的战力。这是一把双刃剑，只是就目前而言，伤叶修伤得更深一些，他丧失了很大的优势。而家世这边的伤口呢，如果只是局限了一下孙翔的战力，那目前来说这个伤口并不大，孙翔只是没有达到所能达到的最佳战力而已，并不是说他现在就不够强悍。如果换个角色就让选手水准全失的话，这职业选手未免也太水了点。伤口还需要撕大一点，但这不好做，只是知道孙翔在这样的情况下未能达到最佳战力，对于胜负并没有直接帮助。真正要找到的是为什么他无法发挥出全力，真正限制他的是哪些点，而这才是击败这个强悍对手的关键所在。想找出这个命门，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极大，这需要以身尝试孙翔的各种攻击手段。 可是现在君莫笑生命所剩不多，而且还居于劣势。当找到这命门的时候，还有没有能力发动致命的反击？这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但是叶修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因为他可以确定一件事，这里不是个人赛，而是擂台赛。即便他不能取胜，但他可以给后来的选手铺路。擂台赛确实是一个人在场上奋斗，但他同样是团队之间的较量。即便自己无法取胜，也要将胜机清楚地交到下一位选手手上，这才是擂台赛该有的打法。落花掌后，叶修操作着君莫笑义无反顾地冲上了，此时他还占据着主动。如果能有机会直接将孙翔打死，他当然也不介意。不过孙翔对他显然不会这么客气，一叶知秋强大的角色属性让君莫笑的所有攻击效果都下降了一个幅度，此时落花掌的击退并不如叶修期待的那么理想。从这一点上来说，家世将一叶知秋搞得面目全非是成功的，他们打乱了叶修本可以很熟悉的节奏。雀鞋和千机伞再一次因为攻击招架碰撞在一起，一叶知秋攻击判定上的优势非常明显，每当这样的碰撞，叶修都必须多做一个操作才能化解。 双方再一次正面交锋啊，叶修试图打得更聪明一些，但孙翔将他粘得很死，看得出叶修体力可能已经有点下降了。这段对决中，他给孙翔的魔法炫纹好像稍稍多了点，在开局的时候他可是一直在尽力控制着这一点的，但现在他好像已经有点压制不住了。 李一博这时观察着场上形势，觉得胜负天平已经出现了倾斜。 但叶修也保持着随便反击的可能性， 潘宁说。 是啊，他丝毫没有慌乱，打得依然很沉稳。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一直这样损耗下去，接下来的团队赛叶修还有精力去应付吗？这场比赛因为角色上的差距能打到这样旗鼓相当，明显是叶修损耗更大呀。 李一博说。